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一集。操场上风刮得很急，卷着莫名其妙的沙粒和草根往人身上一通瞎打。边南把帽子拉低，都挡到鼻子那块了，衣领拉链也拉到了头，往上提着，还是被打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嘴里都能感觉到碎沙硌牙。他身后的万飞一面往地上啐着，一面气喘吁吁地骂： 呸，今儿又是一嘴沙子。 哎，注意素质，注意素质，还是沙子吗？勾点芡就是一锅酸辣汤了。 万飞一扭头，看到了蹲操场边上看热闹的几个人。 哎，为什么排球班那帮傻叉就不用罚跑啊？ 边南转过身，倒着跑了几步，伸手在万飞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因为那帮傻子翻墙没让人逮着，你跟个小小老太太似的，翻个墙200年都没翻过去，咱们还不如傻子呢。 那是寸了好吗？ 万飞很不服气，喘着气想再多说两句，结果看到一个蓝色的身影从体育馆里走了出来，赶紧推了边南一把。 哎，老蒋出来了。 边南迅速转身往前跑，特别敬业地吸了几口沙子。老蒋是他们网球班的教练，体校最凶残的教练，凶残到他们连外号都没敢给老蒋起。老蒋走到跑道边，冲着往他面前跑过的边南吼了一声： 边南，还有3公里 啊！我天，我呢？ 你愿意就陪着他跑，你俩不是买一送一吗？ 就先拆吧。 你个没用的玩意儿， 我要是累死了，谁给你按摩呀？ 万飞跑完最后一圈，猫老蒋腿边蹲下了。边南顶着沙子继续跑剩下的3公里，感觉腿上的肌肉在呼喊控诉着小脚老太太万飞。要不是昨晚上翻墙出去的时候，万飞裤子让钉子勾住了，他俩也不能被老蒋当场捉住。罚跑5公里外加3公里，对于边南来说不算什么。但这玩意儿要是放在一下午的体能训练完事儿，舌头都累得快吐出来了之后，就有点惨无人道了。边南加速冲完最后3公里，在老蒋跟前站下了，弯腰撑着膝盖。 够数了吗？ 晚上接着翻啊，再接再厉。 老蒋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回到了宿舍，已经是吃饭时间了，宿舍里的人都没在。边南把身上的衣服都扒了，往床上一摊，指挥万飞： 哎，快给小爷捏捏腿。 万飞裹着一身衣服趴在自己床上没动静，边南抓过枕头往那边砸了过去： 死了你。 哎，马上就要死了。 那临死之前过来给我捏捏。哎， 你就不能给一个快死的人留个好印象吗？做鬼也好放过你啊。 废物，要你何用？ 边南叹口气，跳下了床，走到万飞床边，一抬脚，踩在了他屁股上。 我给你踩踩。 哎呀，舒服。哎爷，您再往上点。腰那儿来两脚。 现在记着我的大恩大德了没？啊？ 哎，记着了，记着了，刻在我心里，永垂不朽。 边南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他拿出手机，把脚往上移，到万飞腰上踩了踩。手机上有一条短信，发件人的号码在他手机上存的是林阿姨。这是他爸的老婆，他的后妈。短信内容就5个字： 这周回来吗？ 不回。 边南皱着眉，飞快地回了消息。万飞则在他脚下哼哼唧唧，一直在说话。 哎，要说我南哥，长得好，身材棒，还会踩背，脾气，脾气嘛，对着美女脾气挺好。你说为什么你就？ 就什么？ 没什么。哎，别停啊，继续啊。 就什么？ 哎，做什么呢？ 那就知道万飞要说的是张小龙。 你为什么追不着张？ 追不着你大爷！ 边南一脚往他屁股上踹了过去，万飞又喊了声，截瘫范儿顿时没了。哎呦，这裆很灵活的在床上来回 踩碎了。哎， 你蛋长屁股上啊？ 边南没理他，打开柜子拿了衣服出来，甩到肩上准备去洗澡。想想又说：“ 哎，你是不是痔疮啊？”“ 哎我去，痔疮你妹！你要不趴着让我踹一脚试试？”“ 行，我错了，我错了。”“知道你的是鸵鸟蛋， 滚你的！那鸽子蛋也是有可能踩到的。”“哎，你等等我，我也洗澡。” 边南回头看了他一眼，手往腰上一插，拿起衣服边甩边往前扭着跑了几步。 哎，你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旁边宿舍门打开了，王波捧着饭盒吃着走出来，看到边南呛了一口。 我靠，刚过完年就光着膀子不冷啊，今儿跑了20公里还这么活泼呢。 再来20公里我都还能到广场上来顿乡村街舞。 边南从王波的饭盒里捏了块肉放到嘴里，回头冲万飞吼了一声：“ 你快点儿，枪屎都抢不到热的。”“ 波波，吃屎呢？”“ 嘿，没完了是吧？” 澡房里已经没人了，边南拿了水卡插上，把自己扒光了，站喷头下兜头冲着水，热水包裹着酸胀的身体，非常舒畅，相当享受。他仰着脸冲了好半天，才闭着眼去摸浴液。刚伸出手，万飞就把浴液瓶子递到了他手上。他睁开一只眼睛，瞅了瞅万飞。 靠，这么殷勤？说，是不是你水卡又空了？ 没呢。不过马上就要没了。 去充钱啊。 唉，没钱充。 那你钱都用哪儿去了？你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泡妞的。 边南一连串的数着，边数边觉得万飞简直能算是他们网球班的道德标杆了。 谁说我不泡妞？我要攒钱给徐蕊买点礼物。 他生日。 嗯。哎，对了，上回你给张小荣买的那个链子是在哪儿买的？算，那个太贵了。 你要吗？要我就拿给你。 上个月张小荣生日的时候，他买了条项链，结果人家愣是没收，连努力一把的机会都没给他留，直接把他电话、微信、QQ 全拉黑，半个月才放出来。项链到现在还扔柜子里，唱着悲伤的情歌。 拉倒吧，万一张小荣一看说：“哎，这不我上个月没要的那条吗？”我就全毁了。唉，可惜了，那么贵的项链，要不留着吧，下回我泡个不是微笑的妞再给我啊。 张小荣那天连我脸都没瞅一眼，别说项链了。 这么帅的脸人家都不看，你悲伤不？ 嗯，悲伤。你说他怎么就这么难泡啊？换个人早从了。 因为你的对手太强大。 对手？我还有对手？我怎么不知道？ 你就是习惯了姑娘一招手就来，追个张小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也忒不上心了，敌情都没摸清。 别废话。 边南不耐烦地打断了万飞，他追了张小荣俩月，的确是有一搭没一搭追的，还真不知道自己有对手。 你难道不知道张小荣生日那天跟谁出去了？ 万飞原本还想卖卖关子，没想到边南手里的毛巾直接抽在了他背上。 哎， 他捂着背喊了起来：“ 秋衣，秋衣！”“ 谁？秋衣？我还秋裤呢。秋衣是谁？”“ 航运二年级的， 上学期就挺嚣张了，你一点都没听说过？我以为你知道呢。 边南没说话，脸上表情有点不太好看。在这片鸟不拉屎猫不过夜，号称十年内将会发展成第二个城市中心，其实离市区不远，但五年了还是只有两趟公交车能到的伪城乡结合部里，体校和航运中专的学生相互不对付的传统已经保持了很多年。这片就仨学校，体校、航运中专和卫校。卫校小姑娘多漂亮，剩下俩学校全是荷尔蒙过剩的。体校姑娘本来就少，还有一半姑娘比男生都彪悍，于是几乎所有在这个第二个城市中心里憋得快内分泌失调了的男生全把目标锁定在了卫校的软妹身上。平时俩学校就吃宵夜、网吧占机子、逛街互看不顺眼的问题冲突不断，再加上抢妹子问题，这几年的关系简直水火不容。边南从初中起就已经在体校混了，所以这里边够写一本书的恩怨情仇他知道得很清楚。一听到这个秋意是航运的，他心里顿时一阵堵。 靠，我还知道点别的，听吗？ 边南看了他一眼没出声。他和万飞穿戴整齐之后，俩人走出澡房，万飞在一边小声地做着小道消息播放器。 这小子听说挺嚣张，航运那边大广那货毕业以后不是内战不断吗？他来了半学期都给收拾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行行，说点跟你有关系的，之前一直没敢告诉你，就想着你自己能发现的。听说啊，哎，是听说啊，张小荣在追他。 边南一脚踢在宿舍门上，门一声惨叫撞到墙上，门板上本来就努力伸展着的裂缝一下宽敞了不少。屋里正站在窗前眺望的孙一凡和朱斌吓了一跳，孙一凡把手里拿着的橙子往边南身上砸去。 我靠，有病了吧，吃药。 7月13日首发上线前五集，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